只浪荡，浪荡一只勇，不怕你小怕孤单啊，众人合伙金不换，众人那个合伙金不换。一根那个走杆用一碗喽，山里呀玛莎呀车陀难，蒙古啊莫在呀平阳那花地哟，蛟龙啊无水呀困沙滩，说了一只浪荡，浪荡一只哟，不怕你小怕孤单那、啊、众人和金不换，众人那个合伙金不换，众人那个合伙金不换。 经典早四方，听众朋友，接下来是广告时间，一会儿回来，欢迎继续关注今天的经典早四方精彩的下半时段。 大姐，把鞋给俺穿上试试行不行？鞋俺穿鞋小了点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

那是啥时候就贴了一个变电所哎，我让我越唱越高兴哎，接尖儿本嗖嗖嗖嗖就好像登了上那摩托车来海洋。 Thank you.